戒备，包括一名特警，其中一人负责安倍身后的保安。但在枪击案发生之前，这名警员被一名推着手推车经过的路人分心，未能够注意疑犯从背后靠近安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和下周天气持续酷热，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97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29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1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蚊，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71.2，跌1.58；比亚迪股份294.2，升11.2；阿里巴巴102.2，跌6.5；盈富基金20.84，跌4毫；美团179.2，跌3.3；友邦保险81.95，跌9毫；中国平安46.8，跌1.25；建设银行4.9，跌9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292，瑞士法郎8.009，欧元5.291，加元5.989，新西兰元4.816，欧元7.8769。每百日元对港元5.6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0。是报26,788点，升145点。港金报15,95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2.16美元，卖出1,70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入翻西贡方向，跟住狮子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翻九龙嘅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啦。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跟住狮子会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窝尾，反方向出翻去九龙咧交通就回复畅顺。咁喺红棉路较早前嘅冧树咧啱啱清理好噶，咁而家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快线已经解封，车龙未消散，去到中银大厦对开就是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坚尼地道快线的冧树啱啱处理好的了，封路就已经重开，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就去到温思劳街，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跟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的车龙排翻上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柯达大厦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咧，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狮子会嘅交通意外，啱啱都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窝尾对出。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月15号时间来到5:18，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霓、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欣、严明希同埋曾比特。 15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耶、yeah, ，嚟到星期五啦，今日终于有家荒啦。我你冇？ 诶、我系啊，唔紧要啦，不嬲都系咁噶啦，惯噶啦。 开心，我放假可以做咩啊？可以煲剧啦，可以睇动画啦，可以睇漫画啦。我而家咧。是咁威嘅咧，系 劲啊！最威你啊， 系要威下俾你睇嘅咧。 嗱，今日我苏动音乐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啦、嗯。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咧就系、是、呢个香港嘅 cosplayer 啦，或者啲人叫佢哋做 coser 啦。 嗯， 咁啊，因为嚟紧就。得我每年暑假我都好期待嘅。 哇！呢、這个真系梗系啦， 其实好耐冇去噶啦，都 诶、欸，我有、啊，我年年都 keep 到有去。其实咧，好老实讲啊，即系真系好老实讲，我去近几年我都真系唔知为咗啲咩去噶啦。即系其实我系已经系有一个诶纯粹叫做一年一度打个卡咁样嘅心态。上年我记得仲要系排得好夸张，因为即系嗰个人流管制好紧要。 我上年好似因为咁衰。我就冇去到人流管制嘅关系，即系我知道都同埋始终疫情劲咧，好似因为咁冇去。 系咁，所以好老实讲嘅，我觉得呢两年嗰个气氛系争少少咁啊。但系即系每年，我唔知道可能系一个当系一个拍拖活动咯，因为有好多时候去到暑假咧。又唔有時即係個人衰啊嘛，即係唔係下下都想 身行要使錢， 唔係啊，唔係下下都想行去户外曬啊，即係有時曬得多都驚個人暈咧，咁啊有時唉冇咩搞咁啊，嘆下冷氣，行下展覽， 同埋難得啊嘛，你兩個都中意， 係啊， 依個好難得噶， 我哋都係因為呢啲嘢相識嘅啫，我有冇講過俾你聽啊？我哋第一套戲睇嘅係呢一個寄生獸啊。 系 啊，都系啲动漫改编嘅电影啊，即系所以呢一样即系都对我嚟讲好紧要，即系啲动漫人啊，嗰啲展览啊、活动啊，全部嘢我都系好喜欢。 因为咧我冇去咧个少去咗一嚟间唔到时间啦，可能或者疫情过完啦，咁、但系咧我同你嘅原因咧有少少唔同嘅，你话去到即系除咗有一种拍拖嘅感觉之外，就都唔知好似唔知目的系乜嘢啦，同细个啲唔同啦咁，我啊调翻转啊。因为我有太多目的，所以我唔够胆去。 因为你系嗰啲消费狂嚟。 因为我有太多漫画，我好想储，或者好多 figure， 其实好想拥有。 系， 但系第一，我真系唔系好有钱。第二，屋企真系冇位。 唔系冇位呢个真系好紧要，因为买下买下咧一啲屋企嗰啲 figure 模型啊，即系平时行街都会嘅，即系一见到啊，好似几靓呢一款啊，呢嘢屋企好似又未有。 系啊， 即系谂住唔系好大只咁样啦，即系已经尽量避开买啲好大只嗰啲啦，买只细细只嘅摆下摆下咧，已经屋企成个玻璃柜而家已经冇位啊，少少位都不剩啦。 系啊，而嗰个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其实都系关钱事啦。同埋，如果啊冇金钱限制，我有无限金钱， 你就冇所谓啦，系嘛？ 我谂我有好多漫画好想买。 系 嗱，我屋企自己有储嘅咧，足球小将 系 由最初佢细细个开始嘅37本， 系 世青篇嘅18本， 哇 ！Road to 2002开始唔记得叫乜15本啦。再去到后面奥运Golden 唔知咩我都唔记得，开始后啲冇咁熟啦， 系 全部都有晒， 系 跟住去到出 Rising Sun 系一个叫做而家好似仲连载紧嘅篇章啦， 系 好似香港係冇代理，即係佢已經冇再譯做中文版。 是是是 我嗰時幾年前去日本，我唯一儲 日文版， 日文版翻嚟我冇睇過， 好厲害。 跟住南怡當入樽。我想储嘅时候已经 完全版， 完全版啦。 好嘢！ 点知我买完完全版之后，隔咗一年啊，佢同我出翻，即系都系新嘅再画过啦，但已经系即系叫传统漫画，一只手拎到上手嗰只 size 啦，即 系 正常标准 size， 因为完全版系大本啲 嘅， 系啦 ，size 系 咁啊嬲咗啦咁。呢兩套係儲嘅，跟住火鳳燎原有儲。 哇！火鳳你都儲埋好犀利。 IQ 博士有儲。 我唯一屋企而家咧，即係我已經係放棄咗一啲啦。我以前屋企咧細個嘅時候啦，即係唔係而家啦，講緊讀小學嘅時候咧，係儲呢個哆啦 A 夢先嘅。嗰陣時哆啦 A 夢咧，我係除即係嗰啲。劇場版我又會有齊啦，跟住然後嗰啲普通第一卷、第二卷咁樣一路儲到四十幾卷嘅，我記得定三十幾卷 好多本嘅。 跟住然後 童年回憶嚟噶嘛。 但係後嚟因為有 One Piece 嘅出現 ，One Piece 嗰七十幾卷已經取替咗呢、這個有啊、 哦， 所以我就冇掉咗我屋企嗰啲哆啦 A 夢，唔係我將啲哆啦 A 夢轉讓咗俾我啲表弟表妹咁樣。 糾結緊 One Piece 係咩啊？ 因為話說我有個 friend 係 嘅 friend， 即係搭上搭啦，就係屋企冇位，諗住唔儲漫畫啦，咁就諗住放出嚟，睇有冇人接收、 嗯。 其中放出嚟一套就係 One Piece， 然後我一路都想擁有嘅，但係因為知道太多本，我係屋企冇位，因為你諗下。七十几本啊， 系啊， 我唔知佢有冇咁多本啦、 啊。其实位置系真系最令人烦恼嘅一样嘢嚟嘅。 话晒呢个都系童年回忆啊。 系啊， 然后最紧要系咩啊？我啱啱今日上网睇到啊，话、呢个美田老师即系 One Piece 嘅作者， 终于有结局啦，系嘛？终于等到结局啦， 即系成日都讲 Hunter Hunter， 系 大家都话究竟啊死嗰日有冇机会见到结局呢唔系佢死嗰日，系我哋死嗰日。 冇办法啦，佢整亲条腰啊，因为 佢太多原因啦。 系啊， 然之后咧，因为最近美田老师咧、即系应该系有啲网友转载啦，即系佢亲笔定系点样写咧，就话小时候就想象过想要画一个在最后最燃的漫画，即系最燃烧啦。 系， 能不能画出来哦？然后还有一点，和之国篇就要结束了。基本事前准备已经做好了， 哇！ 花了二十五年哦。虽然这么说，但从现在开始看也没问题。跟住呢句犀利啦，因为现在开始才是 One Piece。 我其实都好佩服美田老师咧，佢真系每次当你觉得啊，终于进入大直路啦咁样， 点知佢话俾你听， 佢又话系而家先开始。个冒险咁样， 啊、 我谂呢个系一个即系当然非常有创意，但系一个亦都系一个手法嚟嘅，佢不停咁样引你要追落去啦。 佢话嚟紧现时为止呢个世界隐藏谜团全部都会画出嚟啦咁，因为嗰时有网上都有访问过佢、就话其实佢一开始已经谂咗个结局噶啦，然后佢有讲过一啲咧俾佢嘅助手听，咁即系佢换咗好多代助手，佢好似话每一代嘅助手啊各样咧都听过个结局嘅、然后嗰时访问佢嘅时候，好似阿拉什嗰时有去佢嗰个工作室啊， 屋 企咁样噶嘛，跟住佢哋嗰啲反应咧，嗰啲助手话听到个结局嘅时候都系惊讶同埋觉得正嘅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佢一早已经有个结局喺度噶啦，不过佢紧几时先至俾你听？ 我好想知道到底木村拓哉系咪已经知道咗个结局？ 系咪？成日都讲， 因为佢都好似认识咗美田老师真 嘅。我都想认识美田老师啊，不过 anyway。但是去到呢啲夏天日子，除咗炎炎夏日去海边，就会令我諗起呢一啲咁熱血嘅漫画啦。所以冇啊，大家有兴趣就交流一下啦。 同埋好熱血嘅排队囉。 呢位朋友佢都好鍾意动漫，佢自己 IG 除咗啲音乐嘢之外呢，好鍾意自己为一啲动漫重新配音，亦都好似入佢风格。佢係 Frankie Yip。 你说你有趣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连翻动。我爱听你说话，每句都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丽人像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美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最美野草，中意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人生一日24小时，但偏偏睇呢个咸蛋黄只有个几分钟嘅时间，所以总会遇上一啲缺席嘅时候嘅。所以我好羡慕小王子，睇小王子嘅星球，佢只需要移几步，佢就可以再睇多次日落。听我有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四方舞头上戴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 好多时候睇夕阳好似系对人生嘅一个警醒，因为你会谂起，诶，原来今日咁样又过咗啦。听我有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但系好得意嘅，我哋好多时候往往喺事后先会发现自己嘅时间不知不觉咁样俾人偷走。 跟穿着破布鞋中拿着手指踏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沙漠里的被岁月吞进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不安不确定的王座，我用琴键穿梭1920错过的古董，变得深的玛格丽特陪我变成了苹果，朝鲜式的生活还是他原本沉默的小丑，多着烟斗的烟火。 坚强的鸽子你又飞走，请你记得带这个花在不知什么感觉，这不是谁给人开始说自由不觉的水墨，花朵优雅的双腿是这一种笔尖的幽默，漂洋过海的享受重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值得才能抓住长远要留下， 好想紧紧握着巴黎斯的汗，星空下的夜晚交给梵谷点燃，梦寐的太短暂，漫过江上的帆，这世上的 如果可以俾你拣，回到过去，你会想翻去咩时候？你会唔会想睇多几次嘅日落？如果你要睇日落，你会拣喺边一个地方睇？可能佢会拣喺巴黎。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同时间亦都为大家带来一则的抗疫快讯，又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大埔仲雅苑仲真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独奏，煮着一杯奶酒，而汤恒顺啱搭落。 着呼救，明白想要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一走，就算有气色不尽头，共同游玩亦一生相救，要牵就牵就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些失脚唔遵守，陪你逐渐晚游，当几次细日聚就，甜度上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依旧，就当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上过，要抱就抱别怕丑，能够笑着喊着那句失也别逐就，笑着喊着那句失也唔遵守。 不过就算睇唔到今日嘅日落都唔紧要嘅，你要记住一样嘢，今日睇唔到，听日仲有机会。听我有 Lolly Talk， 三分甜。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都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到数不通。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哇哦，笑着过，然而大个错不豁然走过。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急风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够的勇敢无惧。继续过，然而大个错不豁然走过，信即过，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数，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步， 新闻之前听过有 Anson Kong

都會問下佢哋，哇！你今年 cosplay 個角色係咩嚟㗎？咁樣嗰啲咯。 跟住佢就話：你冇睇啦， 你唔識，你唔好行埋嚟啦。咁樣咯。 扮到今次你都仲要問，而且都冇用啊！其實你扮緊乜嘢？ 唔係，咁都係打開我話夾子啫。 我聽過最 咁，跟住然後我就會哇，都扮得好似喎咁樣咯。 我聽過最經典咧，啲 friend 講唔知真定假啦，話有啲人去 cosplay 啊 ，cosplay 高達裏邊啲平民。 哦，你知唔知道我其實都好中意 cosplay 噶，其實我 cosplay 人類，都每日 cosplay 緊噶啦。 黐線，係啊，所以大家有啲咩嘅説話想同香港嘅 cosplayer 講咧？有冇你即係見過啲真係好出色啊，好中意啊咁樣咧？或者揀埋首歌啊，俾佢哋啦。咁我哋各自都有啲説話想同佢哋講嘅，咁聽下呢個 我先咯。 好中意 cosplay 人類嘅斌有咩想講啊？ 親愛嘅香港 cosplayer。你哋好啊！今年唔知道系唔系好多人扮安妮亚呢？每一年我都好中意古大热嘅 cosplay 对象，就好似早几年嘅工作细胞，甚至乎系再早少少嘅进击的巨人，我自己都试过 cosplay 埋一份嘅。贪佢哋嘅服装唔算复杂啊嘛。而我更加欣赏好多唔同嘅 cosplayer， 为咗还原动画当中一啲高难度嘅角色，可以不惜工本，亲手咁样去做一套 cosplay 服装出嚟，由拣布料、车工，做好一套完整嘅服装，一啲都唔简单。甚至乎啊，我曾经见过有 cosplayer 扮演《鬼灭之刃》当中嘅伊之助。为咗合乎角色嘅形象，嗰位 cosplayer 特登将身形操到好 fit。简直就好似喺动画入面走出嚟咁，呢份热血真系唔系个个做得到噶，就好似我自己咁啊，唔好话为咗 cosplay 啊，为咗自己而减肥健身都唔得啦。不过对呢啲 cosplayer 嚟讲，可以还原一个动漫角色去参加唔同嘅动漫活动，就好似体验紧另一个人生咁样。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话部分 cosplayer 嘅衣着可能会有少少暴露，我亦都唔否定有啲服装的而且确唔系好似平时出街咁样咁容易接受嘅。但系喺服装以外 ，cosplayer 更重要嘅核心精神就系点样去代入角色嘅一举一动、谈吐举止。平时生活嘅压力咁大。可以短暂咁样逃离一下现实，喺短短一个活动嘅时间当中扮演另一个角色，深信好多人都好羡慕嘅。所以呢啲 cosplayer 唔单止系表面上着咗一个角色嘅服装咁简单，而系透过唔同嘅角色精神世界，去揾翻自己现实生活当中嘅一啲缺失同埋信心。有啲平时好似唔系好讲嘢嘅人，喺转换咗角色身份之后。他们会变得更加开朗，更加乐于同人交流，这样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最后想点一首 Sophia 雅乔的《想想元宇宙》给大家，只要有梦想有热情，不妨想大一点，就好像爱因斯坦说的，知识是有限的，想象力就可以囊括整个世界。今年想 cosplay Spy Family 的奔神相。 行星里放肆地顺着引力游览，童话里记载着烂漫天真脸蛋，成人的思绪如同哲学，越看越困难，航道变转弯，向乌托邦探访慢，离地脚步也就放慢，叫所有烦恼根结难，全清空一瞬间，头脑休止一晚，看月半弯，玫瑰花开出了梦。地球这样狭窄，冲破不了这气压，思想变得复杂，错过游戏的空白，望向天花合眼。 可能放空一分钟，宁静沉进外太空。地球这样狭窄，冲破一片冷气压，不见所有的星落，世界批判的苛刻，独处一刻亦会渐渐退减。地球这样狭窄，虚构一个宇宙旅客，给我漂泊的空间，透过书里的不话，在脑海中绽放漫游这一生。 听过 Sophia 阿乔嘅《想想元宇宙》，好啦，我想讲咧，今年因为我谂 Spy Family 真系太 hit 啦，所以我里边都有提到，不过主要唔系讲呢样，听下我写啲咩说话俾香港嘅 cosplayer 啦。 亲爱嘅香港 cosplayer， 你哋好啊！如果我要送一个卷轴俾你哋嘅话，上面只会有一个字嘅咋。就是个福字啦。细个开始啦，我每年都会去动漫节，然后就会见到你哋好有心机咁样准备，将你哋最心爱嘅角色还原。而我觉得最犀利嘅咧，就系你哋谂方法可以将自己变成佢哋啊！你知啦，动漫嘅嘢有时都好唔合乎常理噶嘛，例如嗰啲人嘅身形啦。佢哋着嘅衫啦，拎嗰啲道具啦，啊，你哋都可以将一啲咁唔合乎常理嘅嘢喺现实世界还原，工艺、创意呢啲都已经系一流噶啦。因为十之八九呢啲装扮都唔会现成有得买噶嘛，要自己由揾物料啊，跟住学车衫啊，然后再组装，每一样嘢你哋都要一手一脚咁搞，梗系犀利啦。最经典嘅一个例子咧，应该系几年前香港有一个 cosplayer 咧就还原大江啊，系大江啊，全职猎人嗰个大江啊，即系身形咧都仲话可以粗大只啲啊，但嗰个几米高嘅发型师难啊嘛，我记得嗰阵时咧做 Give Me Five 都有访问呢位朋友噶，佢都话其实实验过好多方法，最后先揾到可以固定嗰个头发 keep 住竖起有几米高嘅一个办法。所以我觉得你哋嗰一种嘅追求，不断尝试啊、失败啊咁样，根本就系科学家咁款，每一次都好似做紧实验咁样。虽然我身边咧就冇玩 cosplay 嘅朋友，不过我都想象到你哋嗰份嘅热情啊，因为我睇咗早一季嘅动画《恋上换装娃娃》咧。嗱，佢本身个设定已经有心思噶啦，将男主角整传统女儿节娃娃嘅手工技术咧，又套用喺女主角嘅现代 cosplay 嘅兴趣上面。而嗰个故事亦都有讲到女主角对 cosplay 嘅爱，我谂应该都几反映到你哋嘅谂法啦，嗬。兴趣嘅嘢有时真系唔使求啲咩实际回报嘅，最后自己开心咪得咯。呢样讲就好简单啦，但你唔好话 cosplay 啦。好似我咁要玩一样兴趣好纯粹嘅，都唔系咁易啊！啊，今年唔知道你哋谂好 cosplay 啲咩未呢？不过听讲今年大会好似对你哋嘅服装有啲建议，希望冇影响到你哋 cosplay 嘅兴致啦。最后我都要多谢你哋咁俾心机啊，将虚幻嘅动漫世界带到嚟现实当中。期待今年见到人 cos Spy Family 睡美人的波成相。 走，可多么触碰到，极期待以后失重的四周我受够。人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这家族从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雲浩影啊， 波成啊，我想讲咧，有一个听众嘅 inbox 咧提咗一样嘢啊，你知唔知咧？动漫节曾经有一个传统啊，喺早几年 系咩传统啊？ 嗰个画面咧系令人好期待，同呢一首歌系有关系嘅。因为咧，当你去到动漫节嘅会场嘅时候咧，如果你听到突然有一扎人喺度兜圈跳舞，然后唱歌嘅话，你会听到佢唱呢一首《哈姆太郎》嘅主题曲《托托布哈姆太郎》。 你充满心，哈姆共你无际天边，放胆去飞，哈姆伴你，心里完全无牵挂。吃粒种子化进气，和我高飞，放心欢笑乐就是你。上传给你，吃粒种子莫再飞，朋友最多，转圈欢唱乐再共你，随你喜欢，瞓一觉先哈姆共你，随意去边，瞓翻觉先哈姆伴你，开怀事事随心机，吃粒种子无限。 可以全想象到嗰个画面啦。 嗰、那个好开心嘅画面，你见到好多戴眼镜嘅男仔孭住个背囊一齐兜圈，唱托托舞步哈姆太郎。 特别听呢首歌都谂噶，边个系范俊熙啊？究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57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216宗输入病例。医管局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学校方面多323宗个案，来自258间学校，4间学校有个别班别要停课一个星期。九龙塘罗福道的国际英文幼稚园有7名校巴司机和1名保姆染疫，其中一架校巴有1名司机、1名保姆和2名学生确诊。变种病毒方面，再多38宗怀疑带 BA.2.12.1 变异病毒株，19宗源头未明，多20宗怀疑 BA.4 或 BA.5， 12宗未有源头。12名港人前年8月涉嫌偷渡潜逃前往台湾，在内地水域被捕。9人返港之后，7人承认妨碍司法公正，各判监10个月。7名被告是廖子文、郑子豪、张俊富、张明月、严文谦、李子贤和郭子伦。他们承认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在香港连同其他人逃离香港，以阻碍警方调查和刑事诉讼。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潜逃计划周详，参与者众，各被告被人轻蔑和蓄意挑战本港司法制度的印象，是本案和其他不依其规押案的最大分别。考慮到他們在內地服刑返港之後第一時間認罪等的因素，判入獄10個月。辯方求情的時候指，李子賢只是潛逃參與者並非主導，亦都已經在內地服刑7個月，希望法庭酌情減刑。法庭考慮之後批准李子賢上個星期判刑的暴動罪，部分刑期與本案同期執行，總刑期4年1個月。當局向永久離港為理由提早取回強積金公款，表面不符領取消費券資格人士發出短信，截至今個星期二收到大約4000宗複核的申述。繼續有市民去到位於旺角的消費券秘書處查詢或者提交資料。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同下周天气持续酷热，星期日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那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线有坏车，龙尾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交通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脚筋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塞到近常怡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That's getting percolating, flying away to do this dance for me. That's getting proper, found up, found up, found up in this dancery. We got y'all hoping, now you're floating, so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Don't need no hateration, holleration in this dancery. That's getting percolating, flying away to do this dance for me. Come on, everybody, get on down, cause you know we got to get it wrong. Mary J is in the spot tonight, and I'ma make you feel alright. Come on, baby, just party with me. Let loose and set your body free. Leave your situations at the door. So when you step inside, jump on the floor. I'm sorry.

听过今日呢个 DJ mix 叫做2022 Summer Mix 啊，因为每年夏天呢一啲唔同嘅 DJ producer 都会出一啲咧，即系叫做 high energy 啊，令你可以跟住跳舞嘅作品嘅。今日里边嘅作品包括有一啲可能系譬如阿 Leso 啦、Sivioki 啊、Rehab 啊等等啲好出名嘅 DJ producer。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